北京时间15点整。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红石看了看窗外，天大概是阴了，黑得格外幽深，凉风掠过檐下，发出微微的笑声，像是远处有人隐隐约约吆喝着什么，给这万籁俱寂的寒夜平添了几分神秘和不安。争了许久，红石才说：皇上叫我问问十六叔、八叔他们到底是个什么章程，因为明天皇上就要召见他们了。皇上还特意问，为什么八叔几次奏闻齐主会议，十四叔都不在场，不知明天十四叔去不去见皇上。哈哈，哎呀，我当什么事儿呢？允禄笑了。皇上原交代过，叫我明儿赶早进去，又巴巴这会儿叫你来问。允禄因将在连亲王府会议情形细细说了，又说八王议政是他们心里最盼的，从前一处谈都是吞吞吐吐，闪烁其词，今晚是和盘托出的了，但似乎又不像是预谋好了的。睿亲王从头到尾话都很少，似乎很犹豫，临打离去还递了个奏折，说着仍由袖中取出那份折子递给红石：你要今晚还见皇上，就便递上去吧。红石皱着眉接过来，信手放在案上，黑幽幽深不可测的目光凝视着书房门口那座金字铭钟，仿佛在聚集着自己的勇气，良久才说：八叔要不另打心里的小算盘，八王议政也不是不可以跟皇上说的，要紧的是不能引动皇权旁落。什么？允禄浑身一个激灵，仿佛不认识似的，瞎死眼盯着红石。这是皇上的话还是你的话呀？红石灯影下的面孔棱角分明，咯咯的笑了两声：你怎么这样瞧我呀？灯底下怪瘆人的。这是皇上的话，前日和今日下午两次见皇上，他都透出了这个意思。允禄素之雍正一向的态度，当然不会轻信了。听着，红石，你十六叔是个扳倒数桌老过的人， 西朝阿哥党争20年，谁也拿我没办法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我请你复述皇上的原话，不要用意思两个字搪塞。哎呀，皇上只叫我传达意思，我当然只能照办了。不过你是我的亲叔叔，我可以说原话。哎，头一回见我，皇上说允嗣会做事会做人，朕心里清爽着呢。可惜此人终非池中物，朕令人遗憾。就是八王议政，何尝不是好制度呢？太祖太宗那时候正是我满人极盛之时，也亏了这个议政制度。见我吃惊，皇上笑了笑说，其余的事都好商量，就是皇权不能旁落，多几个人共治天下，朕倒可稍微安闲些。允禄目不转睛地看着红石，眼睛里充满了疑惑，但已经没有了戒备的敌意。红石沉吟着又说，今天下午我又到畅春园见皇阿玛，他刚从清范寺回园子里，看上去十分疲惫倦乏，跟我讲啊，说当初登基不久，张廷玉和朕一起来，朕和圣祖比有三不及，圣祖是幼年遇疾，在位日长，朕是盛年即位，享国不能像圣祖那么久远，朕想再怎么不济20年还是有信心的，现在看来竟未必，朕是觉得身子骨打熬不来了。看你十三叔拼着命做事累成那个样，张廷玉马齐他们都老了，老17挑不起大梁，老16是个中平之才，守成有余，创建不足。你和你16叔可以私地里唠唠，这些旗主们自己断然不会有觊觎大位的心，可惧的倒是自己的亲兄弟，若能变着法子不使皇权旁落，又能使国家满足旧人参政，朕也得了左右膀，旗政旗务的整顿也顺乎自然地办下来了，岂不两全其美吗？我说皇阿玛既有这个意思，何不召见16叔很好记忆一下，这不是小事，还该征询一下军机处和怡亲王他们的意见。阿玛说这事儿是你16叔的首尾，要你16叔认可才能放心去问，明儿见见这些旗主们，他们提出来再叫军机处商议才是正理。16叔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我敢胡言乱语吗？这里与皇上只有一步之遥，我敢矫诏乱政，自取灭顶之灾吗？允禄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他被红石的如簧之舌打动了。想想在允嗣那里众人愤懑而又无可奈何的话，觉得皇帝和旗主各让一步，未使不是最好的办法。而且要真的这样，自己也理所当然可以入职中枢，如意指挥各旗旗主，比起这个专管内务的王爷不知强去多少倍。思量着，允禄说，既有这旨意，我有什么说的，明儿见主子，就是我不说他们也要提这个议政的事儿的。不瞒你说呀，我是全身全心戒备着呢，已经知会了善普营，明儿戒严全城，谁有动作先拿下再说，这么着倒诗经打怪的了。说罢又轻松地透出一口气。红石取过睿亲王的折子，口里笑道，哈哈，我 就知道，一说这事儿，石榴爷准犯狐疑。没想到你那么大的杀气，像是我要谋反似的。啊，这个瑞亲王，人就在北京，又眼见着要召见，还写什么奏折呀？他随手便撕开封口，将封皮揭开，看了看。哈，这是一份请安折，还夹着一份供单。允禄凑过来看，果然皇陵封面折内写着陈王都罗恭叩万岁金安，并呈贡为方物启圣上审纳，里边夹着一张折叠单面，写的却是贡物：油炸白肚鱼肉丁十坛，窝雏鹰鹞各九只，二年野猪两口，一年野猪一口，鹿鱼四十盘，鹿鱼骨肉五十块，鹿肋条肉五十块，鹿胸条肉五十块，晒干鹿背条肉一百束，野鸡七十只，败子料一壶，铃铛米一壶，树鸡五十只，七里香九十把，公野猪两口，母野猪两口，鲟黄鱼三百尾，翘头白鱼一百尾，山楂十坛，梨八坛，林芹八坛，松塔三百个，山韭菜两坛，野蒜苗两坛，疏梨木枪杆明三十根，桦木箭杆二百根，椴木箭杆二百根，白桦木箭杆二百根，杨木箭杆二百根，海青芦花鹰、白色鹰各五对，窝脊狗五条，赫哲、肥雅、喀里、奇勒蛙、关鹏鼠皮2582张，紫花皮200张，上用紫花皮1400张，关紫花皮2000张，雕鼠皮200张，白毛烧黑狐狸皮200张，黄狐和皮200张，活梅花鹿、角鹿各20对，虎、熊、圆狐皮各10张，黄狐皮、猞猁皮、水獭皮、海豹皮、豹皮各30张，雕冠翎60根，小黄米、炕稗子米、高粱米面粉、玉米面粉、小黄米面粉、荞麦身、小米面粉、稗子米面粉各600斤，野鸡蛋300斤，山核桃仁、松仁、榛仁、杏仁、松子儿各200斤，白蜂蜜、蜜皮、蜜煎、生蜂蜜各200斤，野葡萄600斤，杜里、杨桃各200斤，八种菜、山韭菜、藜蒿菜、枪头菜、荷白菜、黄花菜、红花菜、蕨菜、丛生蘑菇、鹅掌菜各200斤。允禄看罢不禁笑了，看上去是密密麻麻写的不少，其实不止几个。难得的是有这个心，春秋绝贡，包毛橘柚，所以是尊敬天子之礼也。瑞亲王这个折子实际上是向皇上表心迹的，就是你方才的话，他们要是上尊皇宪，就议一政，何妨呢？红石却被这份折子弄得陡然惊觉，瑞亲王现在手中虽然没有实权，也不管着哪个旗，但因为老多尔衮功盖四海、保父幼主的声明， 只要一排座次，仍是头一份啊。红石和连亲王又勾手又争权，本想借连亲王之力夺掉军机处和尚书房之权，弄掉弘历的储位。突然出来个都罗，向雍正独表忠诚，这是什么用意呢？亦或是允祀的阴谋？这汪水此时是越看越深，越发弄不清到底有多深了。思量着，红石干巴巴一笑：“哈哈，十六叔说的极是啊，只一条书王记住，八王议政的事，其实皇上也是吃不准，所以叫我们叔侄私下议议，我们不可出头，明儿看着他们如何动作再说。”说罢莞尔一笑，他要把自己摆在更超脱的位置上，坐收渔翁之利了。允禄一肚子心事，在炕上翻了一夜烧饼，刚朦胧睡去，远远听雄鸡一声长啼，心知时辰尚早，又加了一个枕头还要再睡的时候，观音像前金字铭中沙沙一阵响，无比响亮的连撞四声，连沙屉子外头的茶炉子也烧开了，壶盖被热气冲着，好像专门凑热闹，呲呲的响着，不时的发出细碎而又连贯的敲击声。允禄叹了一口气，已醒得双眸炯炯了，见四侧附近无事，已披衣偏身坐在炕沿了，便说：“哎呀，这么早起来呢吗？”“ 爷睡不安，我更睡不安。”吴氏穿着中衣儿，见他已经醒透了， 急了些，为他斟了一杯茶，对温了，端过来：“ 你漱一漱，安生再睡个回笼觉，就睡不着，闭着眼养养神也是好的。” 允禄漱了漱口：“哎呀，你听听这外头动静，能睡得着吗？”一边说，一手拉过吴氏坐在身边，另一只手伸进他小衣儿， 在他温润绵软的腹皮上轻轻摩擦着，不吱声。 吴氏见他手摸了上边又往下边，啐了一口，绯红着脸说：“ 哎呀，我也30岁的人了，叫丫头们撞见什么看相呢？既这么着，昨晚怎么半截就不中用了？爷也是个银样蜡枪头，上阵就败了。” 允禄见他娇媚羞涩，越发聊得上火，一把拉进被窝，口中说：“女人嘛，30如狼，40如虎，过了50还坐地吸土呢，你不是还想要个世子吗？”那女人已被他搓弄的眉低眼痴，浑身软瘫，遂移船就岸，如此这般一番，已是一个扭喘，一个娇虚的。势必允禄自起身来穿衣整冠，威严的咳嗽了一声，出了房。看东方的时候，启明星刚落，他从滴水岩下一边下街，一边对着迎上来的家人说：“我立刻上朝备轿，催着世子们赶紧起来，子见男子篇每人一篇文章，回来我要查功课。 哎，请王爷试下题目。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，就是这个题目不得少于1000字。”允禄一边说着，已经出了二门了。允禄乘杏黄大轿赶到了西华门，出来看时，启明星刚上屋梢。西华门外大大小小已经停了5-6乘轿，有2个外省官员狐狸在门下大黄灯笼下，见他过来， 都提袍脚跪了下来。允禄因不认识，只含笑摆手命起身。定睛看时，其余都是内务府自己身边办事的官员，便招手叫过于宏图：“ 我让八爷、九爷，还有几位旗主亲王，几时能来呀？你们都在这边，太粗心啦。” 于宏图一躬身：“ 回十六爷话，奴才不敢掉以轻心。昨晚在各位王爷住处门口都安排了人，随时打听，随时报来。方才探马已经过来，说各府里都已经掌灯，王爷们都已经起来了，张相爷已经进了大内。从这儿过时，吩咐了奴才，说爷来了就请进去，军机处说话。其余的张相没说，奴才也不敢自专。列位王爷来了，我们几个可先在这里照应。奴才料着皇上还在畅春园，皇上来了，听旨意和爷的调派就是了。” 说话间，里头一路小跑出来一个太监，见允禄已在门前，先对两个外省官员说：“ 今儿皇上和军机处都不接见，二位到礼部，一会儿随文武百官朝见万岁。” 又转身到允禄面前，满脸堆笑请安：“ 万岁爷昨晚已经回宫，张相爷、鄂相爷都在军机处当值，吩咐了王爷一道请先进去，军机处说之。” 说罢又打了个签儿，匆匆进了西华门。允禄正要进去，门前又落了一层绿泥大轿，却是李福从里头哈腰出来，便住了脚笑道：“ 哈哈哈，举来呀，昨儿个约你到尚书房来的，不妨你去了，我忙得爽约了，真是对不起。方才传旨今儿朝会，你们从午门那边进去呢。” 李福紧趋几步过来，请了安，笑道：“ 是庄秦王爷，卑职已经知道朝会。西华门到正阳门中线归我们直隶总督衙门布防，我刚从南边看过来，他们告诉说杨明石进京了，在这边递牌子，怎么没见？莫不成下头竟敢骗我？说到昨儿，我也没有跑冤枉腿儿，在尚书房见了谢济世。我原听说他从浙江来，不知在京住在哪里，一问他也在打听我，就借尚书房宝地一块，我们聊了一个时辰，我又请他吃饭，虽没见着王爷，也蛮畅快的。” 允禄不禁一笑：“ 哈哈哈哈，你们是同年嘛，他递了密折，参劾田文静十大罪，又是星星惜星星，自然谈得来。你手头弹劾田文静的折子写了没有啊？先不要拜发，我们谈谈以后再说。这阵子太忙，过几天我就消停了。你说的杨明石，我不熟悉，他从贵州来京了，方才有两个外省官已经去了午门那边，你过去，要是杨明石，自然见得着的。” 说着，他便进了西华门。 此时东方西光已经透明，隆宗门内天阶扫得纤尘不染，清亮的晨色中，乾清门前一片庄重肃穆，一溜八口鎏金大铜缸边，各有一个太监端着木炭盆子，小心地给铜缸下石龛灶中添着炭，龛灶下发出细脆的爆响声。几十名侍卫服色鲜亮，钉子似的站在巍峨的乾清门前纹丝儿不动，天阶给人一种空旷寂寥、微带肃杀的气氛。只有军机处几个小张经指挥着笔帖士们匆匆搬运着一叠叠的文书，

这边才把文书挪过来。见允禄无话，只是走，那张京才止步退了回来。雍正正在养心殿东暖阁和几个大臣说话，见允禄进来，笑着说：“ 哈哈哈哈，咱们大管事王爷来了，免礼吧，和允祥一道坐那边墩子上。” 允禄这才留心，屋子里几个人，张廷玉和额尔泰是站着，红石跪在炕边，方苞和允祥都坐在雕花格纱栅前的瓷墩上。他到底还是行了礼，捧着自己的位置做了允祥的下手，笑着说：“ 我还以为我是最早进来的呢，还是落在了诸位后头。” 雍正的心情似乎很好，微笑着喝着奶子说道：“ 哎，李卫那边很顺手啊，江南浙江两省已经推行火耗归公，养廉银子发下去，火耗银子归上来，藩库比平常年多收四成。从各府县密折奏上来的情形看，官场并没有多少闲话，没有人敢聚敛，也没有人敢懈怠，尤其是训导教育这些受缺官，还有些没人愿做的琼州县，如今都安置得好，冲聚皮难的大缺还有人争着干，因为毕竟还比减缺多一点养廉银吧。李卫又抽出钱来设了一仓，周济衣食无着的穷民，富军宋平立清，官吏满意，百姓满意，朕自然更高兴。田文静那边比李卫难呐，因为河南民风刁悍不纯，官场混账风俗惯了，田文静又心高志大，不甘落后，官绅一体纳粮和火耗归公双管齐下，务必要在麦收前两件事办完，所以有几份折子是参田文静的，不过都是些微末小吏在背后嚼舌头，大元只有一个黄振国治理藩司衙门，朕看也是因为田文静堵了他的剥削发财路，发这个小私印，所以伯父下去由田文静全权处置。 说着高无庸带了个小苏拉太监拖着条盘进上参汤，看样子是雍正早已经吩咐过的，每人一碗，因允禄后来，雍正便命 把红石那碗给庄亲王，我朝家法越是子侄越是严苛，越是近亲越是行远。 红石忙起身活动一下发麻的腿，将参汤亲自捧给允禄，又笑嘻嘻的回去跪下。允祥接着说：“ 近来河南和外地弹劾田文静的人不少，他处境不好啊。” 雍正喝了一口参汤：“ 啊，是啊，有人弹劾不见得不好，都说好的未必就好。允祥没有读《左传》吗？当初你不也是这样，催办户部亏空，弄得怨声载道，还被冤圈进高墙十年，那些好好先生，那些科名里有党员的人，做芝麻件小事就有人替他捧得比西瓜还大，人主宰相要特意留心保全孤臣，他为朝廷办差不必怨嫌，身处四面楚歌之中，还架得住当主子的不体谅吗？不关爱行吗？朕与你都是孤臣当过来的，见这情形只有驰援帮他解围，不能为他有这么一点点的小过掩了他的大劫，孤臣难当啊，能护全孤臣的才是明主贤相。 蔡挺在云南压制杨明石，说杨明石贪墨。朕说你拿证据来。官封使孙家干，蔡挺也说不好。朕说蔡挺，天下就你一个好人，朕真昏庸了。索性留孙家干在云南，去为他设官封使衙门，只怕那里的贪渎还好些。允禄满心想的，今天朝会接见旗主，不知雍正有什么面谕。听他兴致勃勃说了李卫，又说田文静，说了蔡挺，又说杨明石，不觉心里发急。好容易等着雍正的画缝，忙陪笑躬身。都罗他们和老八老九昨天晚上会议了半夜。雍正笑着一摆手，啊，方才外头已经报进来，他们先在午门外跪候，一会儿听旨参加朝会，甚或不是朝会的主要议题。想起那几个亲王热辣辣的心思，不觉有点良心。雍正似乎没有留心他的不悦之色，只顾侃侃，按照自己的思路说道：“云贵的改土归流，鄂尔泰已经几次上了条陈，写得很细，思虑的也周详。杨明石在那里当云贵总督，与朕有7年之约，7年不动他的职位。但他反对朕的改土归流，所以朕叫他也进京。改土归流，朕决心已定，他要反对，只好挪出位置，给乐意执行圣旨的人去做。”三阿哥红石却对杨明石毫无好感，见雍正看自己，一碰头说道：“杨明石有大儒之名，无大儒之实。他不但反对改土归流，连火耗归公、官绅纳粮、养廉治理都是不赞成的。其实啊，是个沽名钓誉之徒，请皇阿玛留意。”和颜悦色的雍正倏地收了笑脸。 看来杨明石着实犯了你的憎恶了，你这是第二次跟朕说这个话了。他究竟什么地方得罪了你？无非在京任职时弹劾了宗室阿哥荒废学业，扫了你一笔吗？值得这样耿耿于怀吗？杨明石虽与朕政见不合，他也有人所不及的长处。云贵火耗银子只收3000，天下没有比他更清廉的官了。云贵两省自他去，朝廷再没有补贴1两银子，每年省出70万银子，你懂吗？够朕记2次山东大灾了。政见不合又是一回事，不要思路不清。等见到新政好处，他做起来比谁都会好。红石被他咄咄逼人的目光看得心里一寒，忙叩头：“儿臣心胸太窄了，不过确实不是记仇。杨明石既然反对新政，无论安插到哪个省，那省里的政务都难与朝廷合拍，儿臣心里是这个想头，请阿玛圣裁。”“ 哼，不一定要在哪个省，可以到哪个部当尚书，或者当东宫太傅。他那么好的学问，当你们老师在玉庆宫讲学，岂不是人尽其才呀？”允禄自接差事以来，既要贯彻朝廷宗旨意图，又要安抚东方诸王不平之气，两头奔忙说下，自谓这是极难办的差事，必是朝廷最重要的公务了。听雍正屈话了半日，连远在云贵偏远地的苗瑶改土归流都想得周周到到，自己的差事却提也不提。 心头不禁一阵光火，但他是淡性人，不惯作色，呆呆站着出神，心里塞了一团棉絮似的，什么也想不成。红石似乎也有点魂不守舍，怔了一会儿，见雍正长篇大论已经说完了，便问道：齐物齐政的事在朝会上是否也议一下？ 哼，允禄和连亲王久备了，齐政办得不错，几个齐主王爷都赞同朝廷齐物整顿的宗旨，这很好吗？齐人的头是最难剃的，朕知道这些大爷们认识不会，还要躺在祖宗功劳本上卖大。但齐政和云南改土归流一样，不是全天下的大事，论起来只能说是我们满洲人窝里的家务。不就是八旗议政吗？就议这个旗政就好，先开始朝会，下来朕和这些功勋王爷们私地里再谈谈。允禄既管着这摊子事儿，可以先退出去，由你带着他们进来，可好啊？ 炸！ 允禄一肚皮的不欢喜，见谈到自己差事，虽说表彰了，却又似乎没有摆到全局，一马心猿的听了雍正的训诲，中正间又听命自己出去带队进来朝会。一惊之下才回过神来答应： 臣这就去传达圣意。 他是出了名的石榴龙，弄得雍正也是一笑，摆手命他出去。雍正看着方苞笑了： 方先生一直没有任职，他现在名义上是国史馆修史，其实是在朕身边随时参赞。这次朝会很要紧，事关雍正新政全部推行，有不赞同的大臣还得叫人家说话，说不定要当庭辩论，所以方先生不能回避。朕看可以给方先生挂一个武英殿大学士的名义随班入朝，你们觉得如何呀？众人听了俱各无话，倒是方苞说： 即使当庭辩论，臣也只是参赞主子发言。臣原来没有职分，骤然封为一品，与理不合。如果主上觉得不封不好，就给个军机处张京名义就好。臣是当不起这样大位的。 张廷玉和额尔泰也都赞成方苞的意见。额尔泰说： 布衣白丁宣马封将，有害误听，且容易启动一般没意思人性尽之心。但方先生是两朝老臣，做武英殿侍郎资格是够的，留着一级为进步之路也好啊。 当下几个机书臣子按照雍正方才的思路各抒己见，拾遗补缺，秘密细细又议了小半个时辰。耳听金字铃中连撞了七声，高无庸进来禀道： 时辰已到。 雍正神色庄重地站起身来： 发驾乾清宫，传旨午门外六部九卿各司衙门正官，并在京诸王依次从左右掖门进乾清宫朝会。 顷刻间景阳中登门鼓声大作，悠扬沉稳的钟鼓之声漫过重重层楼琼宇，越过灰暗高大的五凤楼，直传出午门来： 万岁爷起驾乾清宫，万岁爷起驾乾清宫。 一声声的传呼，由太监们递送出了午门。允禄赶到午门外，掏出怀表看看，时针还差一刻不到辰时。此时午门扩大广袤的阅兵场上，到处都是赶来朝会的各部官员，文官到此下轿，武官到此下马的石碑南边也黑压压一大片落着轿子，摆的煞是齐整。阅兵场上，官员们或外地进京述职的，或同年科名不同衙门办事的，有拉线认同乡同年的，或找别的部衙门司官拉到备人处说是见人的，三三两两五七个人凑在一处，有的大说大笑，有的窃窃私语，有的忘却沉吟，有的顾盼寻友，簪缨辉煌，领领交错，到处都是来来往往四处乱窜的官员，足有上千的人。允禄张着眼寻了半日，才见侍卫房南边长跪着几个人，领头的像是允祀。急走过去看，果然是允祀、允堂打头，并排跪着都罗、永信、承诺和勒布托四个王爷，都是金龙二层顶子，饰着十二颗东珠，上衔着红宝石，青壶端罩下，十青五爪四团金阁补服，裹套着蓝色蟒袍。在满场大小官佐中，几个最尊贵的人独独奉特旨跪后，不愿小吏倒可以随意活动，因此几个王爷无不面带愠色，只有瑞金王低着头似乎在想事情，其余王爷都头触的葱笔家盯着走进前来的允禄。允禄一边走脸上已是堆笑，远远便说，八哥九哥，怎么叫王爷们都跪这里呀？快请起来，快请起来。允祀脸色不知是冻的还是气的，又青又白呀。我们是奉旨跪后吗？怎么敢擅自为止呢？允禄一听便笑了，哎呀，那些官员哪个不是奉旨午门外跪后啊，都是忘却一磕头也就罢了，偏王爷们就这么认真。哼，我连这个都不晓得吗？我们奉的是特旨，难和别人一样。允禄听他们拧上劲儿，心里越发着忙，陪笑着说，哎呀，那不算特旨，来午门的人呐都说是跪后，跪了也后了就不算为止，这么多人你们太扎眼了，快请起来吧。如今还思量什么扎眼呢？允祀见周围一些官员在侧耳听，越发精神，大声地说，虽说是兄弟，也有个亲疏远近，老十四刚才就随老三进前清门跪后去了，他不也是奉旨进京整顿旗物的吗？看来还是得和主子一个娘包才更体面些。允祀在康熙儿子里是最会做人、最温善可亲的，一夜之间呼了巴变了性，竟这么执拗强下，在这个芥菜籽大的小事上当众别扭，允禄顿时没了主张，炸撒着手探着四周的人，压着嗓子说，哎呀，快好声起来吧，这叫什么呢？人听见什么意思呢？允祀这才哼了一声撑身起来，其余的人也自起身搓手弹衣。允堂便问，皇上有什么旨意呀？议政的事你奏了没有？你们都要见皇上，这种事我打的什么埋伏啊？昨天晚上已经和红石说了， 方才皇上也说了这件事。允禄心里乱糟糟的，他此刻最怕这几个王爷在朝会上一窝蜂起来闹什么八王议政，搅了雍正新政的大局，自己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因捡着要紧的，将雍正在养心殿的训话说了，接着又说：“哎，这次朝会呀，议题就那么几个，我们都是藩王，不干政，只是听听。皇上说呀，八旗旗主议政是满洲人家务，朝会下来另外接见，专门商计旗务，请诸位留意。还要往下仔细说，大内钟鼓之声大作，两队太监拍着手小跑出了左掖门和右掖门，便听里头传出了万岁爷起驾乾清宫的传呼，广场上顿时肃静下来，脱班离位的官员们脚步妥妥，既然回班肃然跪下，此时才跪后了。几个刚刚站起来的王爷反而鹤立鸡群般的显眼。允祀一眼瞧见成亲王允祉从左掖门由太监们前呼后拥的出来，铁青着脸望着不知所措的允禄，心里骂了一声笨伯，口中却冷冷地说：“哼，看来我们还得跪了才成啊。”于是几个人从垂头丧气的又富贵了，允禄独个站着觉得不妥，便也跪了。成亲王允祉在侍卫太监众星捧月般簇拥下，箭步走到午门正中，矜持的站定，用手轻轻抚了一把墨线一样修整的八字辞序，朗声地说道：“有圣旨，百官跪接， 万岁万万岁！” 所有的官员一律俯下身子松呼啊。万岁爷已经起驾。允祉悠长稳重的话语响彻午门前的广场，着六部九卿各率司员，由允禄、允祀、允堂率奉天诸王，由左右掖门入乾清宫朝会，钦此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。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这个车载评书机安着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